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5。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将于9月1号如期开学。 全市217处路口电子警察值守，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会被抓拍。 郑州今天开展第二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美国不少白尾鹿感染新冠病毒。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记者从本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将于9月1号如期开学。按照部署，不仅中小学，高校也都按照既定开学时间开学。 根据北京教育系统2021年秋季开学返校工作方案，要求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尽快返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另据了解，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还有55个。 提醒目前仍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区域以及14天内有这一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并按要求配合所在地的防疫管理。 另据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介绍，昌平出现的确诊病例一家，由于不知道自己曾经到疫情风险区域，没有向所在社区报告，最终判定在京密切接触者1751人。 提示进返京人员主动登录北京健康宝精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路途中注意做好个人防护，从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昌平区龙泽园街道9个封控社区第4轮核酸检测结果昨晚出炉，结果显示全都为阴性。今天0点，除龙月苑2区以外8个社区已经解除封控管理。龙月苑2区因7月28号出现确诊病例，要实行封控管理21天。 社区解封后，8个社区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居民还将严格进行7天健康测温，每天2次通过测温小程序打卡报体温及健康状况。 针对近期疫情形势，北京全市公园风景区将进一步加强防控，严格按照60%限流标准，严格执行游客测温扫码入园制度，确保游园秩序平稳有序和广大游客的游园安全。 全市目前有76家公园风景区需要提前预约入园，您可以登录畅游公园公众号或者是公园自身的公众号预约。 另外，不少原计划出京休假的市民陆续取消了行程，将视线转移到了京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近期由于非必要不出京政策，旅游从业者迎接业绩红利的同时，也紧抓疫情防控。刘林庙镇旅游办负责人田宇镇介绍， 各村的村口呢都设有这个卡口测温登记，扫一下这个健康宝和行程码。空间呢，无论是厨房、公共场所，或者是那个客房，都要统一每天那个消毒2次。 日常检查与抽查结合，督促经营者为游客提供安全环境。作为游客出游的重要目的地，景区的防控一直是旅游环节上的重点。延庆区野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李佩奇说， 景区暂时不为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以及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提供旅游服务。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刷身份证后直接入园。 华入区长期位居京郊游游客接待量首位，在应对周末大客流方面，青龙峡景区副总经理张涛说， 针对于大客流来讲，景区呢在车场、交通路口以及入园增加了志愿服务者的岗位，包括工作人员现场的疏导，都是有序的进展。 疫情防控需要游客与旅游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在部分场所还存在游客扎堆用餐、不注意佩戴口罩等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介绍，从此轮疫情初步分析结果来看，因人员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外出旅游、同乘交通工具等，加大了感染病毒风险。提醒市民，即便在京郊，也注重个人防护，不聚集、戴口罩，乘兴而游，安全而归。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15家商务楼宇及企业单位近日实现双楼长制全覆盖。双楼长制是由一名街道工作人员和一名物业管理方负责人共同担任楼长，分别承担属地责任和单位责任。 交通方面，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从明天首车起，跨经济运行的838路公交采取区间措施，只开地铁六里桥站到琉璃河检查站的区间车。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交通网再添四条道路。市发改委近日批复汇贤街、金融大街等四条道路及市政工程项目建议书。 这次获批的道路将进一步改善机场安置房周边道路网，为居民提供更为方便的出行条件。 昨天零点起，全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今后电子警察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行人绿灯下通行是电子警察拍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的前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下午四点，在归园桥和阜成门北大街交叉口，路口的地面上施画了礼让行人的提示字样。当人行横道绿灯亮起时，行人有序通过。行人们说， 现在95%的几率，最近遇到的他都会让我。 现在感觉车速上应该是比之前开得更慢了，很多司机更有礼貌了。 经过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8月11号零点起，全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北京市交管局新闻办民警庄岩介绍， 非现场抓拍的第一起是早上6点44分，在东花市大街路口南侧，一辆白色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绿灯正常行驶的行人，抓拍下以后，经过后台审核，违法行为确实成立。现在已经录入系统，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罚款200元，驾驶本记3分。 新升级的电子眼中增加了行人行进轨迹的算法识别，采集到的信息经人工审核后录入非现场平台。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民警段浩仁表示， 正式的违法图片入库声称正式违法，需要经过至少2次的人工审核的过程，我们会把不符合标准的违法图片进行剔除，我们会逐步的对这217个路口进行不礼让斑马线的非现场抓拍覆盖，后续呢按照分批分级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不礼让斑马线行为的抓拍。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疫情防控。截止到昨天，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剂次。 郑州市将于今天下午2点开始在市域内开展第二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最晚在明天中午12点完成采样。 检测对象包括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和转院治疗的非新冠肺炎患者，市域内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隔离人员，以及公交车、出租车司机、机场口岸、快递外卖、进口冷链从业者，参与全市核酸检测医务人员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等。 再来关注国内财经资讯。目前进入沪深股市半年报的公布期，截止到发稿，沪深股市已经有约400家公司披露了2021年半年报，其中超过80%的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有142家公司盈利实现同比翻倍的高增长。 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表现尤为强劲。分析认为，新能源产业爆发式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公司盈利大增，这种高景气度的情况将可能持续到明年。 央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决定试点取消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信用评级的要求，其他要求继续按照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可能延长评级行业产业链，增加高水平的符合投资人需求的评级产品与服务。 环球博纳近日起诉电影《扫毒2》的主演、监制刘德华和六家出品方公司，理由是《扫毒2》在人物设置、叙事结构等诸多方面涉嫌抄袭环球博纳2006年拍摄的电影《完美情人》，并提出连带赔偿近1亿元人民币。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经立案。 国际方面，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对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等部分白尾鹿的血清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发现1/3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有新冠病毒相关抗体，表明他们曾感染新冠病毒。 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野生动物中已经建立一个新冠病毒的二级宿主，但目前这些鹿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途径仍不确定。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96家企业防疫不力被曝光。 北京青年报报道，1到7月，北京市财政收入增长16.6%，民生领域支出保持必要强度，教育支出增长12.3%。 新京报关注，暑期托管学生减少，各校强化疫情防控。 人民日报消息，国际研究团队发布论文指出，新冠病毒可能2019年夏末就在意大利传播。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7次会议召开。 早晨7:30开播的主播在线，加叙加意关注阿里巴巴事件后，我们要谴责的不仅是酒桌文化。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前在东京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38枚金牌、88枚总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二位。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回顾奥运赛场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光时刻，欢迎收听。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并控制公共场所及家用摄像头，获取他人隐私画面，并借此牟利，形成了一条摄像头偷窥的黑色产业链。对此，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手出击，打击效果如何？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年来，为了户口、购房、购车，假结婚、假离婚屡见不鲜，但其中风险重重，有的不仅目的没达到，还赔了夫人又折兵，有的假离婚却弄假成真，还有的假结婚竟引来牢狱之灾。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聊聊假结婚、假离婚的法律风险。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市民反映培训机构交钱容易退钱难，学生返校海淀国兴家园核酸检测现场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的权威解读。人们尤为关注的限购政策涉及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如何理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一政策针对本市户籍家庭来说，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3年内没有再婚或复婚，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从离异时间起算的3年内都不允许再经购房。双方离婚后，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再婚组建新家庭的，如果新家庭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可以再经购房，但是新购住房不能由离婚方单独签约。双方离异后复婚的，要根据家庭当时拥有住房套数，按本市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

业主表示，购房合同中开发商承诺的办理房产证的时间也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记者在由业主提供的名为职工内部购房协议当中看到，开发商承诺出卖人自交房之日起720日内为售买人办理该房屋权属证书，但结果是开发商并没有兑现承诺。朱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开发商内部矛盾，业主们在购房后一直拿不到所购房屋钥匙，直到2015年。 2015年当时这个项目在北京通州这边引起的还挺大的轰动，政府呢也很关注这个案子，所以呢在没有完善其他审批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的就把大家伙的钥匙就发下来了。 拿到钥匙终于入住，但此后房产证一直没能办理。业主们多次找开发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这个过程也使得小区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的情况浮出水面。相关政府部门答复称，钻石空间小区土地性质不符合颁证条件。朱先生说， 就最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没有概念说什么样的土地性质建什么样的房。 记者查询，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06年11月30号为钻石空间小区所在地块开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发现，用地名称标注为工业用地。在2007年6月20号开具的钻石空间小区1-2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名称标注为办公用房。在采访中，多位业主告诉记者，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多次找开发商讨要说法，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19年，开发商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被吊销了企业营业执照，没有了经营主体。 一线调查报道。 业主表示，面对开发商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政府部门无法办理房产证的尴尬境地，他们一度陷入绝望。然而，希望又在2020年年初到来。业主庄女士说：“ 突然间，咱们就是老百姓看到一个文儿，就关于那国家解决这历史遗留问题、办房门难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燃起希望了，我们就业主代表就去提交资料去了，就说我们想要申请历史遗留。” 庄女士所说的文件名为《通州区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动产登记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其中指出，处理范围包括2015年7月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前，通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上经规划许可后已建成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迄今已实际交付合法购买并使用房屋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5年以上，因开发企业不履责、项目手续不完善以及未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和用地等条件开发建设等原因，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造成购房人办证难、合法权益无法保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拿着这份文件，业主们找相关部门去寻求说法，但是事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业主多次反映问题都没有回音。去年，小区260多名业主联名向通州区反映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回复。庄女士说， 给了我一个答复意见，就是说，就是你们马驹桥这个范围已经划归开发区了，你们去找开发区不动产去办理。 北京市规自委通州分局2020年7月4号给庄女士的信访答复意见书显示，2020年钻石空间小区所在区域已经由通州区调整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域。关于房产证问题，建议咨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动产登记大厅。庄女士说， 然后开发区不动产这边呢，看了我们这些东西，就是说嘛，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你这个不能找我们，你们就得找通州。 记者查询发现，其实早在2019年8月份，北京市规自委等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印发解决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那么钻石空间小区到底能不能纳入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解决范围呢？根据业主们的说法，记者致电通州区历史遗留项目处理工作专班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说， 那边已经划归一庄了，现在不在通州主管辖范围内了，所以现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都是不是特别合适的，如果有具体的情况，我可以跟一庄那边咨询。 于是记者随后又致电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文化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就是最近马驹桥那边才归到我们这边，他们当时建的地是不是得找他们来说这个事儿啊？ 一线调查报道。